6月13不是歌里面唱到的下雨的7月13号。SHE 不做你的朋友，分手的两个人做不成爱人，能够成为普通朋友吗？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当初也是难为了很多人，或许也曾经为难过你，让你也纠结过，但可能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可能曾经的某一天吧，你可能也很认真地想起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当初分开的两个人做了朋友，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想出来之后，后面会跟着什么样的答案？会是令人期待的未来，还是不敢想象的遭遇，还是真的只有四个字？我不知道。下午的3:06，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雨天的下午向你问上一声好，我是 DJ 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我回头的路，如果流浪是爱你唯一的路，我不问爱你的苦，如果放逐是爱你该受的苦，就算我不服我也不能做主，这段情早就是你依然呼风唤雨，既然已注定输，我不如不清楚。一翻身都是浪潮，思念淹得我呼吸都要求饶，连回忆都像孤舟飘摇，一想你心那就要出窍，其实你给我的爱是个手铐，让我的心被掏空的人有个囚牢，再也不要谁来解套，情愿为你受尽煎熬。我不哭我不笑， 火车的爱是八字肺腑的，他们的好歌的确也很多，不止包括我们能够在平时在广播电视里面偶尔听到的那有限的几首歌啊。这么一说突然觉得好像华语歌坛里的一些大大小小过往的奖项好像欠他们好几座奖杯一样， 属于动力火车的沧海遗珠的确值得被细细的打捞和品味一下。 FM974 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这个下午我们在绵绵的春雨细雨当中，也在接下来这首歌常石磊的天地眉间告别本周的工作，好吗？一起来迎接周末到来。 春秋两岸，时光最近方可叹，一生的愿将尽留于人世间，手握乾坤，仙风女子在云端，花开之间柳红叶掌心清浅，天与地开在眉间，谈千秋万事 是和你一起唱。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遇见的 小姐妹曾经在若干年前的时候去 K 歌的时候点过这首歌，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爱这首歌，所以呢也难得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来共同合作，来去试着去 K 一首他们两个人的歌。我发现其实最难唱或者说最难进入的状态，就是你去体会一下他们两个人在唱这首歌的心境。所以很多时候你去 K 歌会发现，其实演唱最高的境界之一，可能就是唱出的歌声更像是自然流淌出的心声。好了，有什么想要在听歌过程当中跟大家交流的，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微信，在公众号当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这首老歌你有多久没有听到了？想一下，我至少有两三年没有在电波当中播放过这首歌了。 如果爱情会老，会不会有爱的勇气？窗外还下着雨，滴落着对你的思绪。怕喝醉，眼前一片漆黑，怕失去。为何相爱相知相亲相聚还不够？见你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过。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你说朝夕相处平平淡淡太寂寞，难道深情褪色对你的好也是错？就算下着雨，滴落着对你的思绪。怕喝醉，眼前一片漆黑，怕失去，知己再也难追。时间痴情的戏，等待有心人去看清。为何相爱相知相亲相聚还不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能 叫一声还是朋友。我想起了是在前一阵子的某一天，我看了一期节目，里面介绍了张雨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才知道为什么他叫雨生，因为他就是雨天出生，所以父亲给他起名叫做张雨生。在他出交通事故入院进行抢救的时候，他个人的户头上面的所剩下的钱甚至不能够凑足他所需要的医药费的住院费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费用，原因不是他个人挥霍，而是他几乎承担了家里面大大小小所有的费用的支出，家人买房的首付啊，房屋的贷款啊，还有以及父亲生意经营失败所造成的亏损啊，都需要他来填坑。所以看完那个介绍之后，真的会由衷的心疼他。所以我想可能以后会在每一个下雨天的时候会想起要播放他的一首歌。下午的3:23，你在哪里收听？刚刚听到了黛玉说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的朋友，我已经在平台上面看到了你。清风阳光你好，我想过完了或者说下完了这场雨之后，如果说周末很快会有个好天气的话，就可以像你的名字一样，清风阳光，美好的春天又再次回到我们的身边。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竟然又会遇见你，

这么美，逃离你，接近你，唯愿挑起一点是跟非。I wanna be your love， 怎么说起？ 我想当年可能买过95年杜德伟的那张天真专辑的人可能会更爱的是他的普通话的那一版，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平常播放普通话版本或者听普通话版本的机会比较多，反而会更想听听这个版本，广东话版本的 Be Your Love。 我想问一下，在微信平台上面给我发来了小猪佩奇图案的这位魔戒，为什么他就成了爆款呢？这个问题问出的时候，是不是会显得我跟很多人有代沟了？真的，我身边会有一批人不知道什么缘故，小猪佩奇就空降成为了爆款，然后突然就火了，不是一般的火，甚至在我们办公室里面的年轻一点的同事哈，他会戴上小猪佩奇的手表，然后手表里面打开还能有糖豆。这个事情是让我觉得特别有周末感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有空的话，魔戒稍后可以在微信平台上面给戴一来解释一下。因为我仔细看过这个小猪佩奇，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甚至说我觉得它不太符合我们常识认知的那种小猪的模样。普通的猪蹄是两半的，它们却是三半的。普通的猪耳朵是扇形的，它们长的耳朵像兔子。普通的猪的眼睛在脸上，他们的眼睛长在脑门上。好了，不继续聊了哈。有什么想要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的这个时间段呢，大一在直播间会打开微信平台，好好看看大家的留言。先提前问上一声周末快乐，期待这首歌我们交给窦智孔。带来这首《你和我和他之间》。 晚安失眠，一样是只有寂寞光临的房间， 手机里面全都是半生不熟朋友的留言， 老掉牙的爱情影片还是反复看了好几遍， 像是掉念某一种想念。 你和我和他之间有没有同样一种寂寞在蔓延？我们的厌倦相互了解，是习惯独眠，我害怕改变。你和我和他之间，我们的世界会不会有去某一天某个地点，你等待的人才会出现。 朋友的留言， 老掉牙的爱情影片还是反复看了 3:44，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配合着歌曲的前奏，我念一下 Eric 的留言。他说：“大姨你好，到北京3天，今天是第一次在广播里面听到你的节目和你播放的歌，谢谢你对于974的好感。后面的话呢，我就不念了哈。也希望你在绵绵春雨慵懒的下午，能够听到你所喜欢的歌，再喝上一杯 Latte， 这种感觉真太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也希望你在周五下午工作愉快。稍后4点是能量音乐，周六日我休息，下周一的话，如果你有空，三点，欢迎再次光临 FM 974。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为你了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